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凤凰 Uradio 综合台在香港为您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Cathy。 反腐呢，成为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三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在今年，也就是前两天，刚刚结束了中央纪委的反腐工作会议。在反腐工作会议结束之后的昨天，那中央军委呢，也是交出了反腐工作会议之后的首份反腐名单，一共有16名军级以上的干部因重大贪腐案件被撤职调查。而在今天呢，刚刚公布的最新消息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被调查。可以说呢，反腐的力度不断在加大，不管是从中央到地方还是到军队，都有高级官员在落马。那我们也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15年开年以来已经先后三次提到了反腐，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反腐一直在路上，中央纪委也是在不停地招兵买马，中央纪委的网站在过去一年两次招人，而且有一种更加公开和透明的方式来接近大众。中央纪委也把他们处理举报信件的这么一个图片和他们的工作模式公开在网上，让群众来监督。其实你能看到，包括他们对莫言的一些访问等等，都会发现中纪委的工作在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让民众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帮民众来打出这些苍蝇和老虎的。 应该说中纪委以及一系列的反腐的新闻成为我们每天的，如果你手机有装任何的新闻客户端的话，实际上大概好像感受上你每天都会有一到两条这样的新闻出现，在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那就拿今天来说，像刚才春雨说到给大家更新的一个新闻是，也是今天中午大概11:55很多推送的，就是说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被调查，那可能这个就会有成为今天的一个新新闻。可是实际上今天还有另外的一条反腐的新闻在进行，就是南京市的原市长季建业今天是在山东烟台受审，那也会这个受审的过程，实际上在这个烟台也他们的官方微博上也会有一个这个及时的转播。但是你看大家现在已经好像形成了一种心理，就是这个老虎越打越大，像今天这两条新闻你就会觉得好像一相比较季建业的这条新闻就被比下去了，但实际上反腐也是上不封顶的。那刚才春雨也说到说这个中纪委五次全会的这件事情，那实际上这个五次全会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出版发行了一本新书，就叫做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这样的一本书来发行。那里面也提到说反腐是上不封顶的，这里面我有一段话是非常的受人重视，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用到的语言啊，可以体现出来要这种强势的态度。比方说有一段是这样的，叫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和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懈，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反腐必反，除恶务尽。也就是说大家可能都对这种上不封顶是非常的有期待的，也就是说这给我们预示出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大老虎出现。 其实这次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军队反腐，尤其是军队纪委列席中纪委的会议，这是首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数的统计，在18届中纪委的一次全会应到130人，出席了129人，那到今天第五次会议出席了125人，但是列席了365人，跟以往的可以说是多出了200多个列席人员，比第四次会议一共多出了66人，这66人全部都是军队纪委系统的一些干部。那军队的纪委呢，他们出席中央纪委的会议，可以说也是预示的一个信号，就是中央要加强对军队反腐的一个打击力度。包括前一段时间军队的内部呢，也会有一些高层的人事变动，也都预示着中央要加强对军队反腐和军队内部腐败斗争的新形势的变化。我们也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北京的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这次的中纪委会议邀请了军队纪检部门的列席，那其实之前也有中纪委的官员调动到军队去任职，这次的列席是不是也显示说中央要加强对军队内部反腐的一个力度，或者说旧有的军队反腐机制是不是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下习主席对反腐的要求呢？ 其实现在当我们注意啊，说谈到塌方式腐败点了山西，其实我想更多的塌方式腐败可能不仅仅是在山西，像军队系统甚至这个军委系统和军委的各这个总部的系统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塌方式腐败可能没有明说，但是呢我想对军队来讲，无疑现在军队作为一个最封闭的部门也可能是腐败最严重的系统，所以呢对于整个军队来讲，我觉得习主席他可能会下非常大的力度，因为我们也看到刚刚开完这个会，马上就公布了有16位军以上的高级干部受到查处的消息，所以我想可能下一步会有进一步的部署来打军中的大老虎，因为如果军队的换血不完成的话，从中共的历史经验来看，他一直是讲枪杆子出里面出政权的，那这个军队应该说现在可能60-70%的干部还是前任的军委主席那个任内留下来的干部，所以这个情况可能习主席这么一个反腐，他已经得罪了这么多人了，不把这个军队的问题搞定他是没有安全感的，我觉得他会加大这方面力度。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军队正在换血，其实这次军队的内部也有一些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比如说海军、空军和二炮的政委都首次由陆军的将领来担任，那这也是习主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三年以来最大的一个人事变动，那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些人事任命，他会释放怎样的政治信号，那为什么又是在这个时间点发生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讲到了比如说反对一些做法，但是同时呢又不得不沿用原有的传统做法来推行，所以呢你像比如海军、空军这样的比较专业的二炮这样比较专业的这个军种，那么本来是应该由懂得这个专业的军官、高级军官来负责的，所以呢像但是像王守义这么一个原来就是陆军系统的将军，然后是管营房的，也去调去做海军副司令，所以这以往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混乱，但现在可能新的问题就是什么呢，现在要给军队换血就一定要派自己信任的将领去接管，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出现一些个正好用一些权宜之计，就不管他是陆军还是海空军，我就派我认为合适的人，我相信信得过的人，我先去把这个阵地拿下，这以后怎么管理我看可能是以后的问题，但是现在来看呢虽然不很适宜，但是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 军队的确是在徐才厚之后，可以说是腐败的一个重灾区。我们也看到这16个落马的官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很多落马的这些官员他们之前都是正副官的关系，或者说有搭档。 对，实际上这也是我觉得跟一般的反腐和军队反腐实际上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地方，就是还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拉党结党营私啊，然后山头的这种。那其实军队的反腐也不是说好像突然的就爆出这16个将领，实际上是早就开始，比方说在刚刚开始有中央政治局推出这个8项规定之后，实际上在军队的部分是把它扩展为10项规定的，也就是说在军队的方面对于这种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是更加高，要高更高一级的。那其实像中国民众实际上对军队的腐败也是不满，我想大家不管是生活在哪个城市，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这种关于这种部队上的这些怎么样欺负老百姓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特权的行为，都会多多少少听过一些类似的谣言或者是传说吧。那 我其实也很中当中还有一个应该注意到的事情是，要知道习近平当时是同时的就这个党政军是一起来上任的，然后其实胡锦涛当时是裸退，这个是也是在助力习近平方面给他了一个很大的权力，给他一个很大的这种可能性去管制这个军队的反腐。 对，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号在军央常务军委会议上讲话的时候就说过，说党内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军队也是拿枪杆子的，更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因为毕竟军队是作为一个国家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标杆性的这么一个组织。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军队内部的反腐是非常严格的，如果军队内部腐败了，很多时候就意味着军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 像春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经常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解放军的一个鹰派少将，他叫罗源，他之前就在一个对甲午战争的讨论会上有提到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就是用甲午战争的这个例子，他当时说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其实就是源于这个军队的腐败。那所以他用这样的例子也是来说明现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军队中反腐的一个重要性。 对，但是军队的腐败之风绝对不是由军队天然形成的。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中央在各级地方都会存在腐败的现象。那这次中纪委五次会议的反腐报告中，它也有很多新的趋势和新的措施，具体这些措施都有哪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谈。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那2015年1月11号呢，中纪委的官方首次披露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多项表述，包括他方是反腐败，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反腐必反，除恶务尽，并要求做到中央发令、纪委发力、群众发威、舆论发声、贪官发抖的反腐高压。那其中也有很多表述是在之前的反腐败表述中从没出现过的，尤其是群众发威和舆论发声，可以说这次的反腐也是把群众和舆论放到了一个高度。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次反腐的工作中有几项新的措施。首先呢，是明确了纪律是治本之策，再次强调了党呢要以纪律为先，纪律是党的生命，纪律建设就是治本的关键和根本所在。那第二个就是提出了同级党委监督的解决办法，就是希望纪委能够获得同级的提名权，这样就可以免受同级的地方官员的监督和把控。第三个呢，就是系统腐败要追究一把手的责任，那最高呢有可能追究到本地区和本部门的一把手，即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所以其实你也看到这次的反腐真的是针对很多细节和具体的问题做出了部署，是真的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对反腐的工作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和更新的进展。 说到这个舆论发声，就想起来我们一向还蛮鄙视的人民日报，其实他在1月13号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说的还是蛮对的。当然我们可以从正面跟侧面两个方面去看，那正面去看就是说他这篇文章叫做要推进反腐当破三个谬论。那什么叫三个谬论？就是有一种反腐过头论，然后反腐自黑论，跟反腐无用论。那反腐无用论不用解释，就是大家从这个表面上就可以知道了。这个反腐过头论跟反腐自黑论说的是什么呢？就觉得好像现在反腐反的是不是太猛了，然后让一些干部感叹说这个当官不易。那实际上我觉得这就很可笑的是，说当官不易从来也没有跟你说当官是一件很容易又可以多金的事情啊。所以可能从根本上有一些意识的要转。然后这个反腐自黑论，我就想说哎，人民日报不提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反腐自黑这件事情。什么叫反腐自黑论呢？就是说你现在反的这么猛，让人民群众意识到原来我们的这个队伍中有这么多的蛀虫， 但是这就更谬误的一个地方是说，那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蛀虫，所以我们要掩耳盗铃，然后就假装看不到它，就一直这样下去，然后人民群众也看不到嘛。所以我就觉得，人民日报这一篇批的文章还是蛮对的。那这是从正面来看这篇文章了。那从侧面来看的话，就是所谓的说要舆论的，可能也要用上力。所以这些，你看这些舆论，如果你从侧面来看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声音，包括说反腐是自黑啊，所以还是适当的停一停吧，或者反腐过头了要有一个度的话，那实际上可能也是中央通过人民日报这样的一种途径去传递出一些想要以这些谬论来阻止反腐的人一个讯号。 其实我觉得张老师有一个观点说的特别对，我听到你的话，因为张老师一直说，究竟是体制造就了贪官，还是贪官破坏了体制？在目前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体制系统之内，确实有很多时候，贪官是有一个温床它去滋生的。就比如说我们说前两天刚刚落马的杨卫泽，他在苏州的时候修了这个环路嘛，这个到现在都是苏州居民觉得，是一项实际有政绩的工程。把交通状况改善了很多，但是恰恰杨卫泽做这个政绩工程的时候，他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有一段工程是承包给了自己的这种连带关系的这么一个公司，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腐败的方式，在中国的这种基层政府， 对，又把钱赚了。所以你看，其实这种现象绝对不是一个个例，在很多地方肯定都会有。所以你就说反腐是不是自黑，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有的时候在中国你就是要靠关系办事的，你有了关系就能把钱赚了。说到这个我还不得不说，就关于周永康这个事儿，因为我刚刚看了凤凰周刊那篇文章嘛，他的关系网当中有一些石油系的人，结果呢，好巧不巧的是，以前我 下面是要爆料了吗？ 对，但是好巧不巧的是，以前我在一家中介公司上班的时候，那就有一个这个名单中出现的某位高管的他的公子来到我们公司，那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其实那时候我是在实习，我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客户的，但是他呢好巧不巧买的是我们公司最贵的 VIP 客户，也就是说别的中介费可能就是4-5万块钱，但是 VIP 是12万，那就要有6个人给他服务，那天大家都不在，只能拉我这个实习生去。 你们公司是干嘛的？中介费就要收12万？ 不， VIP 没有人买的，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能买得起。包括我去跟他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帮他做头脑风貌，就是说你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你才能去到什么样的学校。口气是， 所以你是留学中介吗？ 对对对，他口气是特别大的，他就说你要什么材料都可以，只要你能想到的我都能给到，包括在海外的，因为他其实想申请的就是跟石油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些专业，他说包括他可以拿到在美国中石油一些有关部门的推荐信等等。反正这个事是我亲身经历的，那时候我也确实感觉到他们的确有很多关系，不光是把钱赚到了，也方便了很多自己的子女和一些亲属。 其实你不说，你说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多多少少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吧。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百姓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子，包括你刚才说杨卫泽他的那个工程实际上也是有实际的一些惠民的，这也就是导致他们当时拿钱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种心态，是我为百姓干了实事了，我也为你们服务了这么多了，我好像就得要捞一笔，这是很多的中国官员的一个心态。那老百姓有的时候甚至是在内心里是默许这种行为的，甚至是觉得有的时候还会替他们去叫抱不平，就是说好像为什么要搞得自己这么辛苦啊，好像拿一点或者说拿的不多的话，老百姓是可以默许的，但是当你默许了50的时候，你慢慢也会默许到100甚至是更多，所以我觉得可能百姓的心态也会有一个需要再调整的地方。 对，的确需要调整，尤其是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把钱赚到自己腰包里，他们还把本该用给老百姓的一些公有的资源， 所以老百姓都是到了那个时候才会去觉得这事儿到我头上了。 对，我还是说回来这个例子，就是这个学生他可能自己的成绩也不太好，但是他完全有能力去通过学校的某些方式把自己的成绩来改了。另外他当时提到一点，就是他去读书是不用花钱的，他走的是 基本上是可以只手遮天。 对，就是他呢如果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可以走国家公派的留学这么一个名额。所以你就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原本是应该去给那些最需要有帮助或者说最需要受到这么一个资助的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留学生，但是反而给了一些本身就有着优厚条件的这种官员的子女或者等等他们再去用。所以你就会说觉得越贪的人反而越贪。 所以 我们可能还是说回到这次中纪委的这个五次会议吧。我觉得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些，那中纪委现在是给我们带来这个信心吗？当然很多人也会有一个担忧，就是说这种信心能不能是一个持续的。 对，这次的中纪委的确也针对很多细节的问题做出了部署。我们马上也来听一下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对这次会议的一个解读。 纪委系统今后可能会更直接的就是直属中央或者中央纪委，各级党委对纪委的控制或者干预可能会遭到阻止。而这样的话呢，就避免地方主义啊、本位主义啊这种干扰。这次中纪委开会我们看也很有特色，就是它等于是有多个分会场，而且开电话会议，而且还首次邀请军纪委的委员列席。那这些来看呢，都是要集中中纪委的权力，就是中纪委要集中权力，要自上而下抓工作的新的一种管理方式。所以我想这一点就是说，它避免地方纪委如果它在编制上、在人员上、在财政上它受地方党委的制约的话，那么他们可能没法秉公办案。 那追究责任是不是会比如说省里有自己的干部贪污腐败，那会追究到省委书记这种问责机制呢？ 我想就是首长负责制，这点就是说你的下属出了问题，也许你不是这个直接的责任人，但是呢你也有责任。我想这一点可能就是会给地方官员更大的这种压力。这个呢也是我们注意啊，就是习先生他上台之前，我们看浙江新语就可以注意到他特别注意这个吏治。就是对于那个对于干部的管理这一点他是非常重视的。那么这次我们看这种做法，可能这种对首长、对第一首长的追究的这个做法，也是要避免过去以往也有一些首长啊，地方首长或者是部门首长，他受制于那个原来比如这个地方的盘根错节的这种利益的这种制约。所以我们看比如说历任的，比如广东的一把手，如果不是出自广东的而是派过去的，往往他会受到广东地方派系的这种制约，或者他们就跟他们沆瀣一气，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所以我想可能今后他也要避免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尽管你自己可能没贪腐或者贪腐不大，但是如果你的部下有了这样的行为，那么你也要有连带责任。可能也是防止形成山头啊，形成这种所谓团团火火。 对，您刚才提到团团火火，那其实在中共的体制内为什么养出了这么多的派别和私党呢？这个派别和私党因为现在一直在强调党的纪律嘛，用纪律有可能杜绝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中国的几千年来这种封建传统或者家族主义传统。其实像这类团团火火本身就是家族政治的一种扩充或者是扩张。所以你看以周永康为例，就是他一个是他在哪工作就会形成地方的派系，比如四川帮或者他在哪个系统工作就会形成这个系统的派系石油帮，然后他自己的家族也是他的政商王国的板块之一。所以这类现象其实他们都是利用了中共自身的组织这个系统，然后呢附着在这个上面，他就会形成自己派系。这个可能就是跟中国这个近百年就百多年来这种会党政治的遗风有关，就是说特别容易变成堂口帮派，然后变成一种这个几个山头大家共同来决定事情。所以这一类的这个做法当然是应该避免。所以我们也看其实有时候也会不自觉的用上山头的办法来反对山头，所以我 像这个大公党前一段他提出一个概念叫支教新军，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就很不合时宜，就很与这个习主席所说的这个团团伙伙，不要搞团团伙伙这一点，他就至少是从形象上是不好的，就是这种提法。所以我想可能今后就应该避免这类的事情再继续发生。 现在我们看到被打掉的这些大老虎，除了薄熙来以外，基本上都是没有背景的贫苦孩子出身，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呢？ 是这个问题我以前也谈过，我说那个很多贪官都是苦出身，所以当然呢他们的贪婪呢有时候还超过那些个富贫出身的这些人，有时候就给人的感觉他们没见过钱。你像徐才厚这样的，他那种聚敛方式，什么或者古俊山那种聚敛方式，弄多少黄金，然后弄多少这个古董这个珠宝，很像是一些土老财暴发户的做法。所以呢，但是呢，这个他给人感觉就是很俗了。但是呢，这个也不能不这个问责于体制，就是这些人本来他是一些根正苗红才被提拔起来的人，可是正是这些人，他的贪婪，他的腐败，超过了其他人。而且为什么作为一个，我们不能说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坏人，但是他为什么周永康为什么变成这么样一个恶人？那你这个体制，你选拔他。一步步的提拔他，把他送到这么高，攀送到这么高的位置，那这个你的组织部门，你们的这个干部考察，这套制度到底是怎么行使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不是你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怎么就把这样的人给弄上来了？还是说呢，他本来是一个好人，但是？他进入了你这个体制的酱缸以后，他就变成了一条蛆，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反省的是这个体制。 的确啊，很多个人走上了贪腐之路，可能跟体制的这种纵容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想要真正做到反腐有效，那可能真的要从体制上做一些内在的更改。 刚才张老师有提到一个说，就是要杜绝除了说帮帮火火以外，就是可能还要更要警惕的是用一种山头主义去打击现在的这种山头主义。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的话，很容易就想到的是，你看中纪委将来会不会就会内部形成一种帮派，因为就也许不是一个主观的意识上想要去这么做，但是你想在查处反腐的过程中，大家是一种共患难的这种兄弟情谊，也许不自觉的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也看到说中纪委这次会议上，实际上中纪委内部也有一些人员的调整，那可能这是已经是又想做到一个预防的工作，就是在中纪委的人事上做一些轮换，去杜绝这种山头主义。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其实还是会对中纪委的反腐蛮有信心的。 对，其实中纪委内部之前也的确存在一些不良的官员会纵容相关的一些当地部门的贪官， 因为其实让你查这种反贪的时候，也许你会用一种不合法的手段去查，也都是有可能的。 对，好，那其实除了关于中纪委的最新部署，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新的信号，就是要加强舆论的作用。那到底舆论和反腐有什么作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聊。 Radio. 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那在这次呢，习近平讲话有讲到说，中央发令，纪委发力，群众发威，舆论发声，贪官发抖的反腐高压。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舆论发声它是排在了贪官发抖之前，是这五项当中的倒数第二项，在舆论发声之后贪官就会发抖了，大概有这么个意思吧。 其实我觉得这两天大家的微信也好，或者说你上一些新闻客户端上微博也好，你都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是以大干一场为开头的，可能很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确实这个舆论让我重新认识了大干一场。 对，因为大干一场里面就是大家，这是给我们内部集团内部做一下广告了，就是1月15号出刊的这一本凤凰周刊，它里面有一篇文章呢，就是封面文章就是解析周永康的六大罪状，那里面呢是有抖出很多的在内地的读者看来是很猛的料了。当然如果大家有来香港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在尖沙咀的书报摊上会有一些卖标题很耸动的这样的一些小说体性质的这种杂志了。那你知道那些里面其实可能杜撰的成分和水分大概有80%左右吧，你会一笑置之。可是因为凤凰周刊它作为一本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而且是严肃的一个媒体，它这次里面给我们大家出来的很多的一些是大家内地的读者以前所没有看到过的一些消息，的确是一个也在媒体投下了一个重磅炸弹吧，可以说确实很多的舆论圈的朋友都有很多的讨论在这篇文章。 对，而且在这篇文章的这么一个消息发出之后呢，有很多内地的媒体也纷纷转载了这么一篇文章的一个节选。其中就提到了说，当时呢周永康是去探望过现在已经身在秦城监狱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两个人可以说意见一拍即合，并提出要好好大干一场。 这个意见是怎么个一拍即合呢？主要是在很多重要，其实我觉得是在路线问题上有很多一拍即合的地方。那在此之前实际上有一篇文章是叫做探讨，就是这个周永康徐才厚会被怎么判的。那这篇文章呢是这篇文章的出现是在这个大干一场文章之前了。那这篇文章里面它其实就分析说还是从这个量刑上来说的话，是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来讲，只要这个贪腐的数额是足够巨大的话，那是肯定是死刑。但它里面也留一个活口，就是说如果说态度是比较好的话，那就有可能是改缓期这样子。可是大干一场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实际上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是说他们在这个周博二人在路线上是有一个可能是有否定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可能。如果这个消息是坐实的话，那应该说可能对于这个周永康康师傅来说，死刑是一个免不了的了。 哎，关于这个路线的问题，关于大干一场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张老师他发现了一些背后隐藏的什么东西。之前在凤凰周刊它有一篇封面文章叫周永康的六宗罪，那网络上在出版之前就已经在大肆的传播，里面有一段关于周永康和薄熙来见面说两人的意见一拍即合大干一场的这么一个描述。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报道的？为什么这篇报道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呢？ 现在你说薄熙来和周永康想要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他们就搬出毛泽东的理论，搬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想来否定邓小平。所以你现在又说两个30年互相不能否定，那么到底哪一个是对的？然后呢，你现在如果说啊，周永康和薄熙来想否定邓小平，这是一种反党行为，那么又说呢，今后不能允许反马列麻的言论公开的、堂而皇之的在媒体上出现。这个东西到底这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应该怎么解释呢？那么80年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头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这些否定，那是不是还应该继续维持呢？所以现在就是执政党的执政理论在这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到现在都没有理清楚，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还有待厘清，但现在可能只是能够先采取一个实用主义的办法，反正是他说的这些话他就是错的，我们就先把他拿下。我给人感觉就是这篇报道吧，我也仔细的看了，我觉得中间呢他确实透露了很多信息，但是呢这个转载这个信息的方式是不同寻常的。给我们看这个，他作为一个香港媒体，这样 撰写评述这么一个事件应该是没有错，因为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这个地区。但是呢，大陆媒体也一窝蜂似的转载，这就给人一个感觉，就是说过去我们一直反对说这个媒体来干预司法，那么郑康已经进入了一个司法程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用这种方式来示众，其实还是自己跟自己在打架，就是说你自己做了这么一个规矩，但是你自己要打破这个规矩。所以还有就是说也有一些个这个上面的评述吧，我们感觉比较奇怪，就是说他引述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那么这些报道呢也没有，也他自己也说是没有办法证实啊。你比如说这个这个引述这个 BBC 关于这个今天《泰晤士报》的报道，他说这个周永康经常与外国情报机关首脑这个见面，然后呢从来不公布，但涉及很多内容，比如反恐的内容，比如疆独的内容，比如朝鲜核计划和伊朗的原子能研究。那这些东西啊，到底是在他的职权范围内的交换，还是职权范围之外的这个交换？现在我们大家也可难定性。这理论上，这个郑康他是一个最高的刑事部门的主管，那么他也是代表中方在负责，比如说像上海合作组织这么样的这些工作，他也是负责人。所以呢，他一开口可能就是机密，而且作为情报工作的特点来讲，他跟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交换情报，这个好像理论上也属于他的工作范围。所以像这一类的报道吧，就有点总感觉是似是而非了。当然也可能就是因为也涉及了这些个所谓的党的秘密和国家的秘密，今后倒是有可能在审判的时候是不是会采取不公开审判的方式，这一点呢我觉得倒是要值得注意的。因为过去我们看审判薄熙来，由于薄熙来不配合审判，造成的舆论效果并不理想，那么是不是也为了防止周永康不配合，所以现在就会把这一点先讲出来，就是这个他涉及国家机密了，那今后也可能作为一个理由。 其实张老师主要就两点进行了解读，第一点就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大干一场，第二点就是为什么说周永康在这个过程中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所以你可以听到他说对于一拍即合这个可能是两个人比较肯定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然后所以就像之前薄熙来在重庆做的唱红 打 黑那一套，包括其实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只有周永康一人是公开站台来表示支持的。那在后面这一点为什么说要涉嫌国家泄露国家机密，是因为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 对，也其实张老师也提出说，就是这个报道中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坐实的。我也有留意到他的一些用语啊，他实际上是说据称或者说是这个消息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称，那确实是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去佐证的一个事情。那还有就是我也发现说其实在出刊之前，凤凰新闻的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是有推送一篇文章，是来介绍即将出刊的这篇新的一期的凤凰周刊的。但是呢也是那条微信推送引起了大概到当天中午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0万的一个阅读量，可是当我昨天再去看这一篇微信推送的时候，它已经是被拿下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内容，可能在舆论的管控上还是希望把它的这种影响降到最低，那这个可能又去跟我们之前提到的说是也利用舆论来反腐，这个会不会又有一些矛盾呢？就是你又想利用舆论去反腐，但你在舆论上又有一些管控，所以我觉得未来怎么样利用舆论去反腐这个事情也是蛮值得探讨的。 对，张老师在这方面也给出了他的一些个人意见，我们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那这次这个凤凰周刊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包括最近在这次中纪委的报告中也提到说反腐要用好舆论发声，这之间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联系吗？ 我觉得就是一种宣传攻势，就是一种造势吧，因为反正是肯定是要打倒周永康，要把他这个绳之以法， 但是呢，我们这种宣传部门，他们就习惯于搞这类的这种就是这个示众式的宣传。比如说以前呢，就是把一些个他们这个抓起来的犯罪嫌疑人弄到央视上去示众。其实你作为央视，作为一个这个公共媒体来讲，你有必要这么做吗？你有必要通过媒体来给他定罪吗？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应该一切是以法律为准绳。 那其实这次中纪委报告他也特别强调了，说要用好舆论发声。那您认为这个舆论发声和反腐的工作，他应该怎样的来配合？或者说舆论在反腐的过程中到底有多重要呢？ 其实舆论发声，我觉得我一直是很想发声。比如说我很想支持这个依法治国，我也很想谈谈依法治国。哎，但是可能就剥夺我这个发声的机会。然后老百姓可能想监督政府，但是有些想监督政府、想让官员公示财产的老百姓，他们就以寻衅滋事或者各种理由就把他们关起来了。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只有这个官府一家在那儿自己打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别的家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也只能是旁观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舆论造了半天吧，也就是这个自说自话，就是你官方要处理哪个人，然后你的官媒去用造成一种舆论攻势去这个曝光这些人的劣迹。当然这个也很好，我们老百姓看了很多戏，有些东西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比如像这次这个《凤凰周刊》这篇文章，哎，确实有一些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那么，但是呢，给人感觉就是说，这个舆论还是造出来的舆论，而不是发自民间这个自发的这种舆论。所以，我觉得这个舆论导向这个词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导向本身就是你想引导舆论去跟着你说什么而已。那这个舆论不是真正的舆论，真正的舆论是由这个民间、由老百姓自发形成的，这个才叫舆论。由官方引导的，这个不叫舆论。 舆论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是可以引导民心的，那舆论呢也是预示了很多民众他们所期望的事情发展的一个方向。就像其实反腐大家都可以看到民众是支持的，舆论也是支持的，但是针对个别官员的个别事件的这么一个爆料，是不是就是有意的刻意去引导这么一个舆论，最终造成这个官员他被定刑或者被定性的这么一个方式。其实张老师他有一个疑惑，我们也有疑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的，因为被打掉的都是贪官。 其实从这个媒体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很佩服作者的，也很佩服我们的凤凰周刊的，因为我觉得能把这样的一篇文章去敢于把它作为一个封面，而且这个作者我想必他在这个发稿的过程中也是遇到很多困难跟阻挠的，所以从作为媒体从业者来讲，我还是非常敬佩这件事情。 对，其实压力真的很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聊。三地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 Kathy。 其实舆论确实在很多时候它可以引导很多事件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件蛮有意思的我自己观察到的事情，就是你看舆论在过去的一段反腐的过程中，很比较包括民众也是会比较关注那些大老虎了。可是最近有一个新闻，我觉得也是在80后中很多传阅的，它的标题叫做习大大说年轻人不要熬夜这个。但是要关注的是习大大说的这个年轻人不要熬夜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因为它实际上是 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他在给这些县委书记们上课的时候提到的这件事情。 对，他也讲了当年他当县委书记的一些经历。 因为习大大说了大家年轻人不要熬夜，我就要熬夜去研究一下这个背景，也是蛮好笑的。所以他在这个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上面也是给大家这些县委书记们上了一堂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值得去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习大大本身自己也做过县委书记嘛，然后他其实我想平时来讲可能大家都会去关注那些高层的那些贪腐，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贪腐之心可能是从在做基层的时候就已经在滋生了，而且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报道，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爆出来的一些贪腐，你会去想说只是一个区区的一个县长或者一个县委书记竟然可以贪到那么多那么大的金额，所以我觉得习大大从这种县委书记这个级别就开始去有一些让他们意识到可能从小贪就不能贪，这也是一个挺值得关注的。 对，但我觉得在中国你要做官，我之前就说过被骂作是五毛党，就是可能你真的必须得容忍一定程度的贪腐。 你要说水至清则无鱼吧， 有这么一个道理，因为你看很多时候在中国你想要在， 你这不就是人民日报批的那个反腐过头论吗？ 你听我说完，在很多时候你看在地方为官的话，你想做出政绩你能做到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因为有很多比如说你是外派来的官，有很多地方保护力你是没办法动的，你想动你只能做大规模的城建设施，那在城建的过程中你就不得不面对有很多可能原有的地方官员，他们有一定的既得利益，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会形成一定的贪腐，那对于外来官员如果你不融入他们这个圈子你是没办法展开工作的。所以 对，但你说的这些其实都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原有的这个体制已经是腐化到你没有办法去动的情况下，你进入它之后你只能是去随波逐流，然后去跟他们沆瀣一气。但是我觉得从很多事情上来看，你会觉得习大大的这种，因为也是可能他的这个红二代出身决定的吧，我觉得他在很多时候是蛮理想主义的，包括他可能真的是想要肃清这些所有的有问题的地方。那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可以这样，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去改善这个体制的一些问题，然后让它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的话，所以那你说的那种进入到体制之后就不得不跟他这个沆瀣一气的情况，可能就也许是有机会改善的。 对，其实前几天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他接受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访谈，他说呢大陆目前的这个腐败可以说是超出想象，那最大的腐败就是组织腐败和司法腐败，他也希望呢未来大陆的反腐能够变成一种常态，建立健全防腐败和反腐败的机制，那希望这个机制呢能从根本上有效扭转原来这种容许和纵容腐败存在的这么一个生态机制，我们希望真正能想给老百姓做实事的官员不用再被逼着去谈， 因为毕竟靠习大大一个人或者靠中纪委一个组织去反腐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也只能是期待这个机制可以早一天建立。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拜拜 拜拜。